三千多人，不行，我有用。

Yeah.

眼有梦，不知与谁能共。多少秘密在其中，欲诉无人能懂。窗外根深露中，今夜落花沉重。春来春去去无踪，徒留一脸幽相知又相逢，共此一帘幽梦。窗外更深露重，今夜落花沉重。春来春去去无踪， 写一首简单的歌，让你的心情

清清楚楚明明。